八世升起的时候，各世都有不同数目的心所法相应而生。好，由此可知，八世并非一体。又一灭时，于不灭故，这是第二个理由。如果八世为同一字体，则一个世灭去的时候，其余七个世的字体也应该同时灭去。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一个世灭去的时候，其余的世字体仍然可以升起活动。由此可知，八世并非同一字体。能所熏等相各异故，这是第三个理由。八世中的七转世是能熏，而第八世是所熏。能熏相异于所熏，所以说八世并非是一体的。能所熏等，这个等字是指善不善、无忌三性的差别。前六世是通于善不善、无忌三性的，第七世是有复无忌性，第八世是无复无忌性。八个世的三性差别不同，所以八世并非是一体的。这以上说明了八世的字体非一。一非定义，今说八世如水波等无差别故。定义因非因果性故，如幻世等无定性故。一非定义，八世的字体也不能说是决定相异的，也以三个理由来说明。今说八世如水波等无差别故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水波就是水浪浴，等就是静隐浴。佛在经中举水波与静隐的譬喻来说明八世无差别的不异相。第八世如水流与镜面，七转世就如波浪与影像。波浪不离水流，影像也不离镜面，所以第八世与七转世不异。定义因非因果性故，这是第二个理由。七转世与第八世是互为因果性的，如果二者决定体性相异，就应该毫无关系，又怎么能够互为因果性呢？如幻世等无定性故，这是第三个理由。幻世等就是指幻世、阳焰、所梦、影像、光影、鼓响、水月、变化这八个譬喻。八世都是依他起的原生法，所以用幻世等八个譬喻来比喻它的非实有全无。既然都是依他起的原生法，就没有实有的决定性，所以不可以说是定义。如前所说，是差别相，依理世俗，非正圣意，真圣意中心言绝故。在成为是论前面说明了八世的种种差别相，譬如八世升起的时候所依根的差别，